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们生来不同，我们的个性就是我们的标签。或许你觉得我们是异类，但这就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出发了。我是泽华，这是华晨宇的《异类》。接下来要打开纱戒，穿透你的耳膜，一直到大灵魂的深处，让你崇拜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ght the guess word。我们生来就是把你早已拉响了警报，气氛将被引爆，都给我顶好，我无所畏惧，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大声的尖叫！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强者对决，把对我的质疑和诬陷都毁灭。放纵的感觉，超越一切，不再胆怯，不需要你们的理解。我不想看，别再废话，趁早都消失在眼前。我不在意流言蜚语，也不信人们的反应。做敌对也无所谓，那就请你当我是个异类，继续开大我的音量，让他们全都闭嘴。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ght against the world。 年轻就是要随心所欲，高举你的手臂，拿出你的勇气，不要再恐惧，只有一拉好战的心才能够拯救你。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大声的尖叫。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被跟强者对决，把对我的质疑和诬陷都毁灭。放纵的感觉，超越一切，不再胆怯，不需要你们的理解。我不想看，别再废话，趁早都消失在眼前。我不在意流言蜚语，也不信人们的反应。很有锋芒、态度、个性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花花华晨宇的《异类》。其实这首歌曲跟 Lady Gaga 那首《Born This Way》有一首异曲同工之妙的感觉啊。说到这首歌曲呢，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收录于他2016年的个人第二张专辑。那整张专辑的名字呢，就叫做《异类》。音乐风格我们听起来看似是比较异类的，但其实反而会显得比旁人更加的冷静，更加的清醒，也是更加躁动的唱给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特有的歌曲。而这首歌曲的诞生呢，也是很有趣的。异类呢，是华晨宇有一天凌晨录完歌回到家的时候，某一刻自己的灵感突然间就出现了。于是呢，华晨宇就坐在钢琴前写出了歌曲 rap 部分的 flow， 然后律动也就自然的完成了。到了副歌部分的时候呢，华晨宇拿起吉他先写了一个和声， 在半夜的家中呢，自己大声的自弹自唱。我就好奇这邻居有没有报警哈，因为大半夜的，你想想又吼又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那位吧，次日呢，他叫来了好朋友左立来帮忙伴奏，华晨宇呢也就听着伴奏重新写出了副歌的节奏，也就诞生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很有张力的《异类》。当然生活中的我们没办法这么真实的做自己，不过在旅行当中却是可以跟随着自己的个性去任性的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玩自己想玩的事情。今天我们出发的目的地呢，很多朋友都去过，特别是现在天气很冷，很想去到这样的地方去暖和暖和，会是哪里呢？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泽华是我，看一下图片然后猜一下我们的目的地，当然这首歌曲也可以暴露哦。来来来来，这首歌曲一直在全程跟着唱的都有谁？举手举手举手。没错，潇潇的那首《爱要坦荡荡》就是改编自这首歌曲。如果你还记得歌词的话，你可以唱中文，然后来听着这一首他特别版本的歌曲。刚才差一点就暴露了，差一点就把说出这首歌曲是哪个国家的语言了。不过应该已经很明显了。是的，就是萨瓦迪卡，泰语。那这首歌曲呢，曾经也是蝉联了泰国46周销售冠军，破了140万张销售记录。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潇潇的那首《爱要坦荡荡》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而进行了改编。11:09，我们今天去往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前方到站。今天去往的目的地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也是很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泰国的清迈。如果你有去过泰国清迈的话，在这里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分享你的旅行故事，然后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听一听。 很多人认识清迈，最初呢可能是源于邓丽君以及那首非常温婉的、非常熟悉的《小城故事》。或许是因为歌词当中所描述的城市那种悠闲惬意的样子太像清迈的缩影了，也许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很多的朋友都对于清迈有着天然的好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好奇的心态前往了这座北方城市，并为之着迷。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来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看似一幅画，小城故事真不错，亲密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 不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听的是谁的版本，但是不管时光过去多久，每一次听到原版的时候总会被动情到。 谈的谈，说的说，小城故事真不错， 清迈是邓丽君生前最爱的地方，她甚至于把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留在了这里。小城故事，今天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去往的就是泰国清迈。清迈这座小城安静淡雅，空气呢是干净清新的，呼吸起来就像是在亲吻恋人的脸颊一般，想象一下是怎样的美好。这里没有消磨时间的温柔海滩，没有疯狂 shopping 的豪华商场，有的只是近乎干固的时间和让人心情无比舒畅的安静。你可以毫无目的的在古城当中放空漫步，也可以很自在很燥热的在这里享受你自己独有的时间。 的朋友提前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一群新朋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直永久，不用地图虚幻迷路，难得糊涂，所谓方向和路，想走就走，想停留就停留，踏上旅途，此刻拥有和你，唱着走掉的烦忧，慢动作，背着行囊一路奔走，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紧握的双手，下一站有谁在等候，此刻一直永久。世界做朋友，手中喝不完的酒。 行团此时此刻。第一句歌词就唱到，唱着走调的烦忧让一切慢动作。此刻的各位不妨也听着这样的音乐放慢自己的心理节奏。提到樱花，大家可能纷纷会想到日本，但是各位是否知道清迈也是赏樱的绝佳的地方呢？如果说把日本的樱花形容成是优雅的女人，那么清迈的樱花就是青涩的少女了。她依山而长，羞答答地开满了整个山头，就无人问津。而现在一二月份呢，正是最佳的赏樱季，如果你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去樱塔农山。清迈旅行社呢，就会有提供樱塔农山国家公园一日游这样的一个计划，报价呢也是非常的合理，在1000泰铢折合人民币2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位，还包括往返接送和一顿午饭哟。看前方漫山的樱花已经盛开喽。王菲的浮躁，这首歌曲当中呢唱到，一切都好，只缺烦恼。哇，这句话听起来都觉得很舒服哎。窦唯担任制作人，王菲演唱。这首《浮躁》呢，也是收录在王菲1996年《浮躁》这张专辑当中。可以说这张专辑也是王菲玩得最开心、最任性的一张专辑了。而《浮躁》这首歌曲呢，更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整张《浮躁》专辑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各位想象一下，在1996年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尽量的去少考虑唱片的商业因素，坚持做一张反映自我的、真实的、充满诚意的流行音乐作品。当然了，在清迈也可以很浮躁的玩。比如说呢，你可以去探访清迈的夜间动物园。清迈的夜间动物园呢，就位于素贴山下，这里占地近百亩，是泰国最大的动物园了。风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美的，在山顶上呢，还可以俯视整个清迈城。清迈夜间动物园利用肉食动物喜好夜晚活动的特性，还专门为各位开辟了夜间的游览项目。坐上最多可以搭乘24个人的小车，近距离的去观察狮子呀、老虎、熊、野狼等动物，可以说是一次非常难得而又刺激的一次体验。当然了，夜间出行最好的一点是，当你抬头看到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会觉得好浪漫、好美。Adam Levine, Lost Stars. Please don't see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at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night.

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眼。 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是吴青峰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的，也是苏打绿重回小清新的作品了。他们想要传递的是心灵的能量，让大家面对自己最私密的感情的时候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好的，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其实这首歌曲的诞生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有一次呢，苏打绿说他想要分享幸福这样的过程，但是呢，他觉得想要唱这样的一首歌曲，一定要觉得要和他自己认为最幸福的人一起合唱，于是就向艾拉发出了邀请，也就有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样的一首歌曲。幸福的各位，11:37，让我们继续踏上清迈之旅吧。来到清迈，当然要和大象零距离的接触了。建立于1990年的 Elephant Nature Park 亲历大象保育就在清迈城区大约60公里的地方，坐落在一处山谷当中。想象一下这里的画面哈，这里有河，有绿林的自然生态，为园区内生存的大象提供了极天然的生存环境。和清迈内许多开展骑大象驯象表演的营地不同，这里呢是一处 NGA 组织，它建立之初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泰国境内濒临灭绝的象群。来到这里，你更多的是学会如何和这些大家伙和平共处，去参与到喂象和大象共育，或者是彻底待上1-2周的时间，成为公园的志愿者，帮助工作人员去保育大象，而不让他们成为蔡健雅的这首歌曲的一样，被驯服的象。 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而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 条路带我走向征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玩人的句子。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收若需要征收，只要你愿等被雪覆盖上，就在你就可以上 可爱的小象，高大的大象，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到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大象和小象在一起的图片，以及刚才推荐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亲历大象保育的地方。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被驯服的象》是由小 S 徐熙娣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的，这也是有故事的一首歌曲。有一次呢，蔡健雅到柏林旅行，然后巧遇了范晓萱，于是呢，蔡健雅就向范晓萱去邀歌，但是范晓萱回去之后反而向他推荐了对这首歌曲比较有感觉的小 S 徐熙娣。当时的蔡健雅和小 S 之间是并没有任何的深交的，他也并不知道小 S 写歌会写成什么样子，心里可以说也是没有底儿的。但是后来呢，他收到了小 S 传来的一篇长文啊，当中有一句歌词，为博掌声取悦观众，这样的一句词句呢，完全符合当时谭雅蔡健雅想表达的人生就是一个马戏团这样的主旨，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写出了他的心声，也就有了这样的一次合作。好的，我们继续前往清迈，坐上三个小时山路十八弯的汽车，就可以来到清迈的派县了。派县很小，却幸运的被一条小河环城而过，而似乎有水的地方就特别能够诞生浪漫柔美的风情，所以将派县的精致定位在无处不在的天然可以说是不为过的。 Traveling Light 轻装上阵，来自于 John Hanson 的一首歌曲。OK， 驱车三个小时，我们也是来到了沛县。这里清远的乡村气息呢，也似乎比清迈更具有泰北真实的民俗风情，也是彻底放纵时光的好地方。画面感，画面感又要出现了哈！想象一下，成片的稻田，远处的山景，以及偶尔可以见劳作的农人，构成了现在大都市生活当中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的乡间的真实生活。在沛县呢，人们总是懒懒地做着自己原本没有计划的事情，比如说漫无目的地在田埂上闲逛，瞧着田间的绿叶发呆，或是好奇地瞧着河对岸陌生人爱理不理的老牛，回忆童年纯粹的时光。就这样不知不觉，时光就来到了日落之前。 早已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我竟一如当初般淡薄，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以为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 爱在三部曲是很多人很喜欢的经典的影片，这首歌叫做日落之前，是李健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名叫做日落之前呢，也是因为李健看了电影日落之前之后，觉得人生在世只要还活着，一切都不会太迟。 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才会有现在我爱的你，感谢生活让我遇见你，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就像你曾告诉我亲爱的，这一切还不算太迟。 李健认为日落之前一切都有可能，想象一下，听着这样的歌曲，跟你爱的人，两个人漫步一起欣赏日落，是多美的画面呀！当然，来到清迈，如果是你一个人出行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孤单，甚至反而会觉得这样的孤独是一种完美孤独。 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也没有谁的难题需要应付，一个人睡着我睡不着，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也没有人有能 壁在等谁，一起诉苦，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忙碌如何变烦怒，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我又不敢不服。我希望觉悟又害怕麻木，单身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 曾经很多次的试过，一个人在路上，一个人旅行的时候，然后会拿着耳机听着莫文蔚的这首《完美孤独》。虽然歌曲营造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情绪荡荡的，但是看着眼前的美景，再配上这样静静的旋律，你反而会觉得一切真的很好，很美。爱是一个可以满足你所有想法的一个地方，一个人旅行可以完美孤独，两个人旅行可以看日出日落，享受你们两个人的浪漫。爱摄影的朋友呢，可以去清迈大学，这里是可以诞生很多出很多好作品的一个地方。当然寒假即将到来了，如果你想组织亲子游的话，在清迈有很多地方很适合亲子出行。在这里呢，你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现在在北京几乎感受不到的，两个人一起去插秧啊，去看水牛啊，蜻蜓啊，草垛，小鸡，大鹅，各种各样很熟悉的曾经的农村的田园时光，在清迈你是可以找到的。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看一看我分享的一些清迈的图片，也可以把你关于清迈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给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后弦的单车恋人。当然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都还挺适合骑着单车慢慢的欣赏这座城市独有的美的。